阿弥陀佛。课本请翻到第十八页的最后一行。讲义呢是讲义十九的第二页啊，第五项。今天要讲的课程比较复杂一点啊。此自心智，云何于境不如实知？我们在前面讨论第二十颂啊，那么外人呢提出了疑难，什么疑难呢？就是他心智是否亲缘他心，这个疑难。如果说他心智不能够亲缘他心，那么外人认为呢，就应该不能称它为他心智。那么如果说他心智能够亲缘他心，那么就是心外取境，那唯识的道理就不应该能够成立。那论主呢回答外人的疑难说，他心智虽然缘他心，但是呢，他心智不是亲缘他心，而是依他心作为增上缘，而自变相分作为自是的亲所缘境。那也因为如此呢，就不能如实的了知他心。就如同自己的八识系统中的能缘自身其他心事的智慧，这个称为自心智。那么自心智呢，也是依自身其他的心事作为增上缘，而自变相分作为自事的亲所缘缘，这是一样的。那么下面呢，外人就继续的追问说，此自心智云何于境不如实知？那么这个是第三颗根三外人主，外人继续追问呢，既然论主说他心智如同自心智一样于境不如实知，所以外人呢请问论主，此能知的自心智为什么对于自心所取的境界不如实知呢？看下面的论文，由无知故，二智于境各由无知所覆蔽故，不知如佛境智所行不可言尽。这个是第四颗根四论主答，又分成两颗，这是第一颗心一总成他自心智不如实知。论主先总成立众生的他心智与自心智不能如实知的原因，由无知故，这个无知呢指的是法执无明。众生从无始以来由于法执无明的缘故，所以呢于境不如实知。那这个是解说颂文的第四句啊，不知如佛境的不知这两个字，也就是无知的意思。那请看讲义十三的第五项啊，解释无知。由菩萨等无始以来法执所蔽，由此无知复其心境，令知自心亦不如实。由菩萨等，这个由菩萨等呢，就指的是没有成佛以前的一切有情。从无始以来，法尔如是，有法之无明，能够复辟真实，能够障碍心智。那么由于此法之无明，复辟了有情的心境，使令 友情与了之，自身其他心事的时候呢，也不能够如实的了之。故他心智有法执力，如知自心亦不如实。同样的道理，友情的他心智也被无始以来的法执无明的力量所覆庇，就如同友情的自心智一样，被法执所障，不能如实的了知所缘境的实相，那么这个就称为无知。二智于境各由无知所覆庇故，不知如佛境智所行不可言尽。这是解说颂文的不知如佛境。不知这两个字，如前面所说，先解作无知的意思。那么在这里呢，不知这两个字又连通如佛境，贯穿下来成为不知如佛境。那么意思呢，就是指众生的二智不能了知佛的境智所行的离言境界。那众生的二智在此指的是他心智跟自心智，不是指根本智跟厚德智的意思，搞清楚，不要把它混乱了。众生的他心智及自心智了知境界的时候呢，都有法执无明覆庇实相的缘故，所以呢不能如实了知实相。而佛的境智呢，已经断除了法执，能如实的行于离言境界，所以能如实的了知离言境界。请看讲义十三的第六项，总成他心智不如实知。若菩萨等能知他心即知自心二种诸智，名为二智。这个是解释二智。能知他心的呢，就是他心智，即知自心的呢，是自心智。那么未成佛前的一切有情呢，就是菩萨等。那么这个众生的他心智与自心智称为二智。或现行法执具无明所覆，或法执种子具无明所蔽，故言无知所覆蔽也。那么众生的二智被无知所覆蔽，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呢，是自心智跟他心智呢和现行的法执无明具行升起，那这个称为二智被无知所覆。第二种情形呢，是二智升起的时候呢，仍然有法执种子在阿赖耶识中没有断除，这个称为呢二智被无知所蔽。那这个是对于覆蔽的一种解说。覆为覆障，蔽为隐蔽。覆障所知离言法性，隐蔽自心不称实故。这个是覆蔽的另外一种解说。覆呢是覆障的意思。对于所知的境界而言，法知无明能够覆障其离言法性的实相。那么蔽呢是隐蔽的意思。对于能知的心事而说呢，法执无明能够隐蔽自心，使其不能如实的了知实相，这样解作覆障覆蔽。那就是一个是对所知境来讲，一个对能知心而说了。如来境智断法之故，所行真俗依他缘成二种诸境，体性离言超思义道，名有为等，皆假强名故。如来境智断法之故，佛的他心智与自心智呢，都已经断除了法执的现行，即断除了法执种子，所以如来呢称为境智， 又称为无垢事。他已经呢不再为法之无明所覆障了，所行真俗依他缘成二种诸境，体性离言超思义道。如来境智行于真谛的缘成实性，即俗谛的依他起性，这两种境界的时候呢，都能够称合境界的实相，如实的了知。依他缘成二性的体性呢，都是离言说相，超越了虚妄分别心念的思义之道。云有为等皆假强名故，那么在依他起性法上呢，安立假名为有为法；在缘成实性法上呢，假名安立为无为法。不论是有为或者是无为的假名，都不是依他缘成的真实体性，只是强加在他们上面的假名而已。佛他心智缘他心时，即称彼境，如实离言名如实知。那么佛的他心智缘虑其他有情的心事时候呢，并不轻缘他心，也是变现他心为相分，作为亲所缘缘。但是因为没有法执种子与法执现行，所以能够称合彼他心的境界，离言绝虑，如实了知，因此说明为如实知。那么当然佛的自心智也是如实知的。诸菩萨等他心智等，不知彼境性离言等，不称彼缘，虽缘他心即缘自心，名不如实。那么诸菩萨呢，即以下的有情，他们的他心智与自心智在缘虑境界的时候，不知彼境性离言等。此处的不知呢，是不能如佛境智完全清净而知的意思。菩萨等智呢，或者是由法之无明现行，或者是由法之无明的种子未断，所以呢不能完全了知彼他心智及自心智的境界，其体性是远离言说相思意相的。因此当缘取彼等境界的时候呢，不能称合依他起缘成时的实相而了之。所以他心智及自心智虽然自变相分而缘取他心及自心，但是呢不能称合实相，因此说明为不如实知。故此说言诸菩萨等二智于尽无知所覆，不能了知如佛所行有为无为性离言尽，故说彼智名不如实。故此说言呢，所以此处论文的意思是说呢，诸菩萨等二智没有成就佛境智的菩萨及以下的众生，他们的他心智与自心智这两种智慧于尽无知所覆，此二智呢缘取自是所变现的境界的时候，有具行的法执无明现行，或者是法执种子未断，被无知覆障隐蔽了自心，不能了知如佛所行。因此菩萨等的二智呢，不能如实了知如佛境智称合所行的境界的情况，有为无为性离言尽。佛的境智能如实了知有为的依他起性及无为的缘成实性的境界，他们的体性呢，都是远离言说相，超越思意相的。但是呢，菩萨等众生不能完全如实了知佛的离言自性，故说彼智名不如实。 由以上所说的原因呢，所以说比菩萨等的二智啊，名为不如实知。看下面的论文，此二余境不如实知，由四外境虚妄显现故。庚巳的论主答分成两科啊，这是第二科心二，是不如实知义啊，重新的再解释菩萨等不能余境如实知的原因。那么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人依第一义。那么菩萨等不如实知的第一个原因，此二余境不如实知。菩萨等的他心事及自心事，对于自事自变的所行境界不能如实了知的原因是什么呢？由四外境虚妄显现故。这个是第一个原因，因为菩萨等的法执无明没有能够完全断除，所以在自事自变外境的影像的时候呢，有虚假不实的颠倒的四外境的影像显现，这使令呢菩萨等不如实知。请看讲义十九的第七项，重视不如实知的第一义。除佛智外，于他心事及自心事，犹有法执四外境相虚妄现故。那么除了佛的境智以外，其余菩萨等的他心事及自心事，由于有法执无明，或者是现行，或者是法执无明从此未能完全断除，所以呢，当自事变现所缘的相分影像的时候呢，有非常相似于实有外境的影像显现。那这种影像呢，并非是实有外境，可是这个影像显现的时候呢，却显现的似乎是实有外境的相貌，使令众生颠倒的心升起，所以说是四外境相虚妄现。虚者不实，妄者颠倒，是故余境不如实知。虚呢，是形容此所缘相不真实，为是自是所变现，可是呢，却显现的似是离心而实有外境的存在，所以说它不真实，这个是虚。那么妄呢，是说此四外境的影像显现了以后呢，又能够使令众生升起颠倒心，妄执为离心而实有外境存在，是故余境不如实知，所以众生对于所缘的境界不能如实了知，此第一义故不如实。这是第一个原因，所以说菩萨等余境不如实知。那也就是说，外境一显现的时候，这个外境因为虚妄分别心无始以来的熏习，当外境显现的时候，它就好像是真实的一样，这个影像就好像是离我们心外实有的存在，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外境是实有的存在。那如果外境显现的就好像是虚妄的，我们就不会妄执它。但是因为无始以来的熏习，所以一显现的时候就是什么一类兼住，相续而转，所以呢使令我们被他迷惑。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能知心里头呢有虚妄的种子在，所以呢也就被这个外境所迷惑，没有智慧。看下面的论文，索取能取分别未断故，心二是不如实之意，分成两科，这个是第二科人二第二义，菩萨等不如实知的第二个原因。索取能取分别未断故， 菩萨等阿赖耶识中呢，法执无明的能取与所取分别的种子，未能完全断除，所以呢，余境不如实知。请看讲义19的第八项，从事不如实知的第二义。这一段比较复杂一点。由自身中法执能取所取分别种子，犹未断故，此二余境不如实知，此则总说。菩萨等众生在自身的阿赖耶识中呢，仍然有法执无明的能所二取分别种子，尚未完全断除。由于受到了所知障种子的引缚障碍，所以他心智与自心智二智对外境就不能够如实了知他离言自性的实相。这个是总说不如实知的原因。若别说者，此他心智通有无漏。他心智也可以分为有漏的与无漏的两种不同的说法。若有漏者略有二说，我们先解说有漏的他心智，大略的呢可以分为两种说法。一种是依安慧等的一分说来解释有漏他心智，那么另外一种呢是依护法等的三分说来解释他心智。其实呢，安慧与护法都说是有依他起的自体分，由自体分呢显现相见二分。那么安慧认为由自体分所现的相见二分是无体法，那只有一分的自体分是依他起的实体法，所以称为一分说，就我们前面有说过。而护法呢认为此相见二分呢也是有体法，所以自体分相分见分这三分都是依他起的有体法，所以称为三分说。那么这边注意一下呢，护法呢本身是为四分说，但在此处呢我们不讨论正自正分，因为它只是在内部活动，所以只讨论自体分跟相见二分，所以就称它为三分说。我们下面看，一安慧等云，诸有漏心，唯有自体无相见分，如此卷出为事中说，所说见相皆是所知。依安慧等云，那么第一种呢是依安慧等的学说来解说他心智。诸有漏心，唯有自体无相见分。在有漏心事，只有自体一分是依他起的有体法，而相分与见分并不是依他起的有体法。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说有相见二分呢？如此卷出唯识中说，所说见相皆是所知。在我们唯识二十论述记一初开始的时候，在解说唯识义的时候呢，曾经解说过，由于无始以来的妄执的熏习，当内识升起的时候呢，即相似的妄现出能取的见分与所取的相分。那因为是妄现出来的，所以此见相二分都是遍计所知所摄属的，所以他们是属于无体法。但是呢，在众生的虚妄分别心中却不能够认识他们的实相，因为是虚妄分别心，所以呢妄执 相间二分是实有的字体之法。为此事体转似他心，相貌生起，他本执心，实不圆着，亦自心内不变相分，似于他心，由善等心有法执故，自证分上似他相生，此似彼相，遍计所执，体性非有，其自体分依他起摄，即说此为他心智也。这个是依安慧一分说解释他心智。为此事体转似他心相貌生起，事体呢就是依他起的自体分，此事体呢是指意识的自体分，因为只有意识有他心智。转呢是辗转的意思，意识呢以他心的相貌为真上缘，而自身意识的自体分升起相似于他心相貌的所缘境，所以表示呢不是亲缘他心，所以在文里头说转似他心相貌升起，不是亲缘的，是辗转的，以真上缘的方式呢辨似他心的相貌而升起。他本执心实不圆着，那么他人心事的活动呢只是本执分，作为他心智的真上缘，或者我们称为殊所缘缘，所以并非是他心智去亲自圆取他人的心事。那么因为不是以他人的本执分的心事作为亲所缘缘，所以文里头说实不圆着，意自心内不变相分，似于他心。那么有他心智的友情，自己的意识只有自体分是依他起性，并不变现依他起性的相似于他心的相分，由善等心有法执故，自证分上似他相生。既然不是变现出来的，那是怎么出来的呢？善等心呢是指意识有善不善无忌三性，所以叫做善等心。那么这个意识呢在这边是属于有漏心，所以意识在此决定有法执无明及我执无明。那么在意识自证分就是自体分上呢升起相似于他心心事活动的影像，此似彼相，遍计所执，体性非有。在意识的自体分上面呢所升起的相似于他人心事活动的相貌，是属于无始以来妄习所显现的遍计所执相，并没有依他起性的实体，所以说他体性非有。其自体分依他起摄，那么意识的自体分是依他起的有体法所摄属的，即说此为他心智也。那么他心智是依他起法，也就是呢意识与其相应的心所的自体分作为他心智的体性。那这个自体分他心智的自体分一显现的时候呢，同时因为无始的妄习，它就什么显现了见相二分的影像出来，所以并没有变现出依他起的见相二分的体性，而是自体分本身依他起一显现的时候就有见相二分的虚妄的体性影像显现出来，是这个意思。所以见相二分没有什么没有依他起的自体，这个是安慧说。二，然护法等此为世事亦无异解，如成为是护法等云，为诸有漏心依他性中亦有三分。二，然护法等，第二种呢是依护法等的学说来解说他心智，此为是事亦无异解。那么护法等呢对于他心智的为是的解说 有自体分及相间二分，依它起的新的活动相貌，然后呢，以他心活动相貌作为本质分的增上缘，而自心辗转变现他心相貌作为亲所缘缘。对于这种解说法呢，护法等也是同意的。所以安慧护法对于他心智的解说是相似的，只是对于事里头的有几分啊，他们的意见不一样。如成为事，护法等云：为诸有漏心，依他性中亦有三分。那么，譬如在成为事论中有护法的学说，他认为在有漏心位，心事升起的时候呢，心事的自体分、见分、相分，都是依他起性的有体法。不论是自心智或者是他心智，都是如此的。所以呢，这个三分说和安慧的一分说是不相同的。但是他们对于他心智不是亲缘他心，而是以增上缘的方式辨识他心，这一点是相同的，意见是一样的。遂作难言：外色实无，可非内视镜，他心实有，宁非自所缘。谁说他心非自视镜，但不说彼是亲所缘。未是生时，无时作用，非如手等侵蚀外物，日等疏光侵照外境，但如镜等似外境现，明了他心，非亲能了，亲所了者为自所变。故戏精言：无有少法能取少法，但是生时似彼相现，名取彼物。遂作难言啊，这个难呢，在《成为事论》的第七卷啊，有个外取他心难，就是这里的这个难问。外色实无，可非内视镜，他心实有，宁非自所缘。这个是说外人所提出的问难。外色实无，可非内视镜。因为前面已经讨论了这么多了，所以外人先提出他们跟唯识宗共同允许之事。那你唯识宗说色声香味触五种色尘境都是由内视所变现的，所以呢，并没有离心之外实有色法的自体。那关于这一点呢，外人说我们也同意了。因此呢，离心实有自体的外色，可以说它非是内视的所缘境，因为它根本不存在。他心实有，名非自所缘。那么外人就提出问题了：他心实有，可是呢，根据你唯识的义理说，在自心之外也有其他有情的心事存在，所以呢，其他有情的心事就如同自心一样，也是依他起性的实有存在，所以叫做他心实有。这边的这个实有是依他起性的实有。宁非自所缘，他心智呢，就是由自心缘取他心的智慧。如果是自心亲自缘取他心，他心难道不是自心的所缘境吗？外人提出这样的疑难。那既然自心亲取他心为所缘境，那也就是自心去取自心之外的境界，那么就违反了唯识的自是自变自缘的义理。那如果你要说自心不亲缘他心，那么怎么能够称为他心智呢？外人的问难。谁说他心非自是境，但不说彼是亲所缘？这个是论主回答外人：谁说他心非自是境？论主说，谁对你说他心智的时候，他心不是自心的所缘境呢？意思就是论主确认了，在他心智的时候，他心的确 是自心的所缘境，所以名为他心智是正确的。但不说彼是亲所缘，但是在他心智的时候呢，彼他心不是自心的亲所缘境。如果是自心亲取他心为所缘境，那么可以说是自心去取外境，违反了唯识的自是自变自缘的义理。但是在他心智的时候，自心并不是亲自去缘取他心，因此呢，并不违反唯识的自是自变自缘的义理。那么不是亲取是怎么取呢？未是生时，无时作用，非如手等侵蚀外物，日等疏光侵照外境，但如镜等似外境现，明了他心，非亲能了，亲能了者为自所变。这个是说明自心不亲缘他心而能够缘取他心的道理。为事生时无实作用，当他心智的心事升起的时候呢，并没有自心亲取他心的心外取境的实作用。这个无实作用在成唯识论述记是解作诸法皆无有作用及作者的意思。那这里呢是以没有亲取称为无实作用，非如手等侵蚀外物啊，这个是举例说明了自心亲取他心的话，那就好像用手亲自去拿取手以外的东西。但是呢，当他心智升起认识他心的境界的时候，并不是如同用手亲自去执取外物的亲自缘取。日等疏光侵照外境，这是第二个例子。这个疏呢，就是开展的意思。他心智升起去认识他心境界的时候，也不是如同日月等放出了光芒亲自照耀外境，不是亲自。那么是怎么取呢？但如镜等似外境现，明了他心。他心智呢，就如同镜子去照物质一样，并不是镜子亲自去取着外境的境界，而是外境的物质它的影像显现在镜面。那么镜中的影像只是相似于外镜像的显现而已。那他心智去了知他心也是如此，只是以他心为真上缘，自心呢就好像镜面一样，于是自心呢便变现出相似于他心的影像，作为自心的亲所缘境。那这个是自心的相分，由自心的见分了别似他心的相分，名为了他心。非亲能了，并非是自心亲自向外去缘取他心作为亲所缘境而了知他心。亲所了者为自所变，自心亲自缘取了别的所缘境，只是自心依他心为真上缘或者是疏所缘缘而自变的似他心的影像而已。所以亲所了者只是自心所变的他心的影像而已。故契经言，无有少法能取少法，但是生时似彼相现，名取彼物。契经呢就是指解深密经。无有少法能取少法，但是生时似彼相现，名取彼物。我们在讲一二的第十项曾经解说过这一段经文。无有少法能取少法，一切法为事所现。可是在世俗地中众生的虚妄分别心总认为有真实的能取心亲自去缘取实有自体的所取境， 啊，就好像前面举的例子，用手去拾取外物一样。那现在经文说，并没有实有的能取心，去亲自圆取离心以外实有自体的所取境的这种作用。但是生时四比相现，名取比物。那么由于无始以来虚妄分别心的熏习力的缘故，当心事升起的时候，即依其他心事的影像作为增上缘，由自是变现能源的见分，即相似于其他心事影像的相分作为亲所缘境，而升起了了别的认识作用，这个称名为取彼物。所以不是亲取，是以增上缘的方式而自变相分为亲所缘缘而取它。即自心等以他实心为增上缘所取本实，自心别变作相分心，似他本物，说此见分未了他心，名他心智，此前二说皆有漏智。这是为有漏他心智做一个总结。即自心等以他实心为真上缘所取本实，这个即自心等呢，就是自己的心王与相应的心所，以他实心为真上缘所取本实。他实心呢，就是指其他有情的依他起的实有心事，也可以说是自身的其他心事。那不管是其他有情的心事，或者是自心的自身的其他心事，都是依他起性的实体法，所以称为他实心。自心呢，以他心作为所取境的本质分，是属于增上缘所摄属的。那么表示呢，他心不是自心亲取的亲所缘境，只是作为增上缘的疏所缘缘而已。自心别变作相分，似他本物。那么自心依他心作为本质分，也就是增上缘，而自变相似于他心本质分的影像作为亲所缘境，也就是相分。说此见分未了他心，名他心智。那么由以上所说，自心亲变相似于他心的影像相分，作为自心见分的亲所缘境，于是升起了见分了别他心影像的作用，这个就称名为他心智。所以呢，他心智不是自心亲取他心而称为他心智的。此前二说皆有漏智，那么前面安慧跟护法的二说都是从有漏智这一方面来讨论分析他心智的。若是无漏他心智者，如成为事略有三说，诸后得智有二分耶？若是无漏他心智者，那么无漏智有根本无分别智及无分别后得智两种。那么根本的无分别智呢，它是离名言、离相状、离概念等等的分别的。所以呢，他心智不是根本智所摄属的。那么后得智呢，可以有名言、相状，还有概念等等的分别。所以呢，他心智是由后得智所摄属的。如成为事略有三说，诸后得智有二分耶？那么譬如在成为事论中讨论后得智的时候，是否有见相二分，共有三家的说法。所以呢，无漏他心智呢，依此三家呢，就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然后下面解释这三种说法。 一有意居无，离二取故，同有漏心出师所说。这个是无漏心厚德志中第一种的说法，安慧的解说。有意居无，第一种说法是认为厚德志没有见分，也没有相分，只有无漏事体的自体分。为什么呢？离二取故，同有漏心出师所说。有漏心出师就是指安慧的一分说。只有事体的自体分一分，是依他起的实体法。见相二分呢，都是由遍计所知所摄的。那么现在在无漏的厚德志中呢，是没有遍计所知的，所以想当然也就远离了能取的见分与所取相分的二取相。因此这里说见相二分俱无，这是安慧中见相二分俱无的解说。然佛地论虽无漏心，有相无相略有三说，曰厚德志即无此意。这个佛地论呢，是注解佛地经的论书。佛地论呢，是由清光菩萨所造的论，唐朝的玄奘法师翻译了这部论，现在收藏在大正藏的第26册。那清光菩萨呢，是护法菩萨的门人，所以呢，佛地论的思想是属于护法一系的。在佛地论的卷三呢，他认为无漏心的见分是一定有的，而无漏心的相分的有无略有三种说法。那么佛地论的第一种说法就同于此处的第二种见有相无的说法。那么佛地论中的第二种及第三种说法呢，相同于此处的第三种见相具有的说法，只是在佛地论第二种跟第三种说法的不同处呢，是对于根本质的相分与见分的有无它有不同的见解。那这里讲的他心智是属于厚德智。那对于厚德智呢，佛地论的第二种跟第三种的说法呢，都是采用见相具有的说法。那么既然佛地论认为厚德智一定有见分，那当然佛地论就跟此处的第一义相见俱无的说法不合。所以在佛地论当中呢，是没有相见俱无的说法，没有这种说法的。在说法上是没有，但是下面看此诗菩萨及二圣等诸无漏心皆有法执，佛地论中亦有此义。安慧论师他认为在厚德智的时候见相二分都没有，但是呢，安慧论师又认为在大圣的圣位菩萨及二圣的圣人的无漏厚德智中仍然是有法执的，这个法执或者是现行，或者是种子微灭。安慧论是有这样的看法。那么佛地论中呢，也是持同一个观点的，也是认为大圣的圣位菩萨及二圣的圣人的无漏厚德之中有法执，或者是现行，或者种子微灭。那这个观点是相同的。四二取现说有见相，见相即是遍计所执，体是无法，说能所取是所执故，无处正说依他起故。这个是安慧中见相二分俱无的再解说。安慧等论师呢，也说有见分及相分，但是呢，他们只是自体分上面有相似于能取见分及所取相分的影像显现。那因为有法执无明，所以呢，此见相二分即是遍计所执所摄属，并没有依他起的实体， 所以说它们是无体法。那么因为是无有自体，所以说能所取的见相二分是遍计所执所摄的。也因为无有自体，所以呢无处可说它们是依他起的实体法。这个依照安慧论师认为大圣身为菩萨及二圣圣人的无漏后的智中有法执这一点来看的时候呢，那么见相二分俱无的解说就变成这样的解说了，就跟前面的解说不一样。前面认为是完全没有遍计所执，所以没有见相二分，这里是说是有遍计所执的，只是因为是遍计所执，所以见相二分是无体法而已，所以说法不同。为二等者，但自证分次于二见，说之为二，依他性中实无有二。为二等者，这个摄大乘论中有为二依他起的论文，那么要如何解说呢？你说没有相见二分，那摄大乘论中说为二依他起，你要怎么解说？但自证分次于二见，说之为二，依他性中实无有二。依他起是说自证分是依他起的实体法，但是当自证分升起的时候呢，似有见相二分的显现，所以在论文中说之为二。其实呢，由阿赖耶识中种子升起的依他起性呢，只有自证分，并没有见相二分。所以安慧中是这样解释为二依他起的。说为他心智，如有漏心说，此时无漏心的他心智呢，就如同上面有漏心他心智中的第一种说法。问：然佛此智有相见否？那你这样说的话呢，就提出问题说：既然菩萨与二圣无漏心中还有法执，不同于佛智，请问佛的他心智有相见二分吗？答：有见无相，不同二圣等诸无漏心，佛之见分清了他心，名他心智。回答说，佛的他心智是有见分而没有相分的。佛的他心智和菩萨二圣等仍然有法执无明的无漏的他心智是不一样的，因为佛的智慧已经没有了法执无明，所以呢，佛的他心智的见分能够亲自缘取其他众生心事的活动，因此称名为他心智。这个是安慧中安立佛的他心智是有见分没有相分的。是此理法如次下师，那这种佛的他心智有见分而没有相分，而见分能清源他心的说法，在道理上是不通的。在下面第三师的义理中呢，会破斥这种说法。故此论说，除佛以外，知自他心智虚妄显现，二取分别，犹未断等，与佛有异，佛无执故，不知如佛尽智行尽。故此论说，所以此唯是二十论论文中说，除佛以外，知自他心智虚妄显现。除了佛以外的菩萨及二圣的圣人，无漏心的自心智与他心智仍然有虚妄的遍计所知，二取相显现，二取分别犹未断等，与佛有异，佛无执故，因为菩萨与二圣无漏心中仍然有法执无明的能所二取分别还没有断除，所以呢还是有二取相显现的，这个是与佛的无漏心是不相同的。佛的无漏心呢，已经断除了法执无明的种子与现行，所以没有二取相现，不知如佛尽智所行。因此菩萨与二圣的无漏心不能够如实的了知诸法离言自性，只有佛的尽智能够如实了知一切境界离言自性， 那么这个以上呢是无漏厚德字的第一个解说。二有义，厚德字见有相无，说此字品有分别故，圣智皆能清照净故，不执着故，说离二取。二有义，这个是无漏心厚德字见相二分的第二种说法，它和佛地论里头的第一种说法是相同的。厚德智见有相无，无漏厚德智呢有见分，但是没有相分，什么原因呢？说此智品有分别故，在瑜伽师地论等圣教中都说此厚德智是有分别的，既然厚德智有分别，当然一定是有能分别的见分存在。甚至皆能清照净故，既然有能分别的见分，为什么没有所分别的相分呢？因为圣人的无漏智都能够亲自的照见外境，譬如根本智能够亲自圆取真如，厚德智呢也能够亲自去取自心之外的本质分，不需要依托本质分为真上缘再自变相分，所以呢没有相分，只有见分，不执着故，说离二取。但是经论中都说离二取相，如果说有见分而没有相分，应该说离所取相才对吧。那么回答说，经论里头说离二取相，是约离二取的执着而说的，是不执着的意思，并不是说无漏心完全没有见分与相分，所以见分还是有的，但是由于见分能够亲自圆取外境，所以呢没有相分。此第二说佛地论中更有正文，不能翻译。这里厚德智有见分没有相分的说法呢，在佛地论卷三里头呢也有论文为证，但是文很长，这边就不再引用他的文了，因为这种说法还是不正确的。是此文者，若有漏心便变相分，二取未除，不知如佛见智所行离言境都无相分，名不如实。是此文者，那么第二师厚德智既然是见有相无，那么怎么样他怎么样解释本论的论文此二余境不如实之，有所取能取分别未断故的文意呢？若有漏心便变相分，如果是凡夫有漏心的他心智与自心智，于是呢便依托着其他心事的本质分做真上缘，自心便做相分做亲所缘境，二取未除，不知如佛尽智所行所行性离言境都无相分，名不如实。由于凡夫的有漏心的能取所取分别未能断除的缘故，所以不能了知佛清净智慧所行的离言境界都是由见分清取，因此都没有自心所变的相分，所以有漏心称为不如实之。若除佛外诸无漏智虽能清取，然自身中有法之种犹未断故，出关以后诸法可言，或有起执，名不如实。那么刚刚讲的是呢有漏智，凡夫的有漏智，那这里讲呢若除佛以外诸无漏智虽能清取，有漏智不能清取外境，所以自变相分为清所缘境，因此有见相二分。那么此师认为无漏智能够清取外境，所以见有相无，但是为什么菩萨及二圣的无漏智能清取尽，也说是不如实之呢？于是回答说，除佛以外的菩萨及二圣的无漏智呢虽然也能清取外境， 然自身中有法执种，犹未断故。可是呢，菩萨跟二圣圣者，他们的自身的阿赖耶识中呢，仍然还有法执无明的种子，没有完全断除的缘故。出关以后，诸法可言，或有起执，名不如实。那么圣者从法空观出关以后啊，在后得智中，有的时候呢，仍然会以名言思维诸法。此时菩萨与二圣还有法执种子未断，或者呢，法执无明，有时还会现行，所以也称为不如实之。佛则不尔，那么佛的清净智呢，已经完全断除了法执种子与现行，所以佛智是如实了知一切境界的。故除佛外，无漏此智，不知如佛净智所行，不可言尽，与佛有异。所以除了佛的清净智以外的无漏后得智，就是菩萨与二圣的后得智，并不能如实了知佛清净智所行的离言境界，与佛的清净智并不相同的。若尔此智既不变相，轻取外境，何名为是？这个是对第二师后得智见有相无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于是问说，如果如同你们所说的，这个后得智的自是不自变相分为亲所缘境，而是后得智亲取外境，那么就不符合唯识所说的自是自变自缘的义理，那么怎么能够称为唯识呢？答：唯识者，具有漏心，所起妄执，尽非实有，由此理故，唯识但遮所执外法，是能轻取非执外法，何妨轻取？故唯识理此失亦成。那么下面回答：这个第二师回答之一呢，有两种解释回答。那么先解说第一种回答，第一种呢是依理解说，唯识者具有漏心，所起妄执，尽非实有。唯识的意思是根据凡夫的有漏心而说的，凡夫的有漏心因为有虚妄执着，所以不能轻取外境，因此呢，虚妄分别心的自是呢自变相分妄境，为亲所缘境。所变的妄境的体性，当然不是离自心以外实有的境界。由此理故，唯识但遮所执外法。那么由以上所说的道理，说唯识的意思，只是遮遣凡夫有漏心，因为凡夫有漏心不能轻取外境，所以凡夫的有漏心自是自变虚妄的境界为所缘境。那么这个虚妄的所缘境呢，并不是离心实有自体的外境，因为它是凡夫的心识所变现，是能轻取非执外法，何妨轻取。那么非执圣人的无漏心是没有虚妄执着的，那因为圣人的无漏心没有虚妄执着，所以能够轻取外境，因为并没有什么障碍可以妨碍无漏心去轻取外境，故唯识理此失亦成。所以第二师依此有漏心而说唯识的义理，是这样子成立唯识义理。或唯识言具妄心说，无漏心等即非唯识，经中但说三界唯心，不说无漏亦唯心故，此为比量解真密等如前引教通无漏故。这个是第二师的第二种解说，依教解说，或唯识言具妄行说， 无漏心等，即非为事。为事义理，只是根据有漏虚妄分别心而说的。在无漏心的时候呢，就不是为事了。为什么呢？经中但说三界为心，不说无漏亦为心故。这个经呢，指的是华严经。华严经中只说有漏的欲界、色界、无色界，世间呢是为自心所现，所以说三界为心。华严经中并没有说无漏心的所缘境界也是为自心所现的。那么依此校正呢，所以知道唯识的义理只是说妄心，那么无漏心等呢就不是唯识。此为比量，这种解说违反了比量的推论，因为有漏心与无漏心都是心事，有漏心如果为事的话，那么比量而知无漏心也应该是为事才合理。解真密等如前引教通无漏故，如同前面所引的校正，解真密经里头说为事的义理是通于有漏心与无漏心的，因此这第二种解说的是错误的。经此二义前解为胜。这个第二师的两种解说中呢，以第一种义理解说用道理分析较为殊胜，那么后面的这一种说法依教解说是误解了华严经中的意思。这种说法三有义后得智二分具有，这个是无漏后得智见相二分的第三种说法。后得智二分具有，这个无漏后得智有见分也有相分，说此思维似真如相，不见真实真如性故，乃至广说。这个是引用《瑜伽师地论》73卷的文意来说明后得智二分具有，说此思维的文表示有见分的存在，因为你要去思维嘛，思维是见分。似真如相这个文呢就表示有相分的存在，因为有真如相了，就是有相分了。故知后得智二分具有，不见真实真如性故，这个表示后得智并非是亲自夹带真如而圆律真如，而是后得智便带真如相为相分而圆律他，所以知道后得智相见二分具有。乃至广说，瑜伽师地论第73卷有广泛的分析思维真如与观真如的关系，而成唯识论的第9卷呢也有广泛的说明后得智二分具有的原因，可以作为参考。又若此智不变四境，离自体法，因非所缘，缘色等智，因缘生等。这个是引用成唯识论卷9的文来说明，主要是破斥后得智没有相分的说法。又若此智不变四境，如果说此后得智不变现色声等相分的境界，也就是说后得智没有相分境的意思。离自体法因非所缘，离自体法是指其他有情的身心与气世界。如果后得智没有相分，后得智不变现四色声等的相分境，那么要圆律其他有情的身心及气世界的时候，就一定是后得智直接亲自照见其他有情的身心与气世界，而没有后得智所自变的影像作为相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后得智就应当没有所缘缘，因为后得智并没有变带出所缘境相 而生息。所以一定要后得至变代出影像相分，才能作为所缘缘。为什么呢？缘色等至因缘生等。如果后得至能够不变代影像相分，就能够直接以其他有形的身心世界作为所缘缘的话，那么这样推论，则能缘色成的智慧也应该能缘声香味触成才合理。为什么呢？因为能缘色成的智慧，它就不需要变带声等沉浸的影像，就可以以它们作为所缘缘，则能缘的色成智就能够缘声等沉浸。那同理，能缘声等成的智慧也应该可以缘色成。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能缘色成的智慧并不能够缘声等沉浸，能缘声等的层次的智慧呢，也不能缘色成。由此故知呢，后得智一定是自变相分境为所缘缘，所以后得智必定有见相二分。那么这样子解说的话呢，就有人又提出了问题，说根本智在缘真如的时候也是清缘真如，并没有变代真如相。那么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说真如并不是根本智的所缘缘呢？提出这样的疑问。那么回答说，真如确实是根本智的所缘缘，那么为什么清缘真如又说真如是根本智的所缘缘呢？因为真如就是智的字体，没有离开智的字体，有一个东西叫真如，真如就是智慧的字体，并非是离字体法。所以根本智缘真如的时候，就夹带真如字体而去，而不需要变带真如相故。这样解说。又缘无等，因无所缘缘，彼体非实，无缘用故。无等呢，是指过去未来的无体法，或者是龟毛兔脚等无体法，这些法是没有真实字体的，所以是没有所缘缘的作用的。所以文里面说，彼体非实，无缘用故。那么后得智如果不自变无体法为相分为所缘境的话，后得智要清缘无体法的时候就没有所缘缘了。为什么呢？因为无体法当下是没有字体的，它没有字体就没有办法被后得智亲自缘虑。那后得智怎么缘虑无体法呢？所以一定是后得智自变无体法为相分，才能作为所缘缘。因此呢，后得智是一定有见相二分的。佛地论中亦作是说，后得智品有分别故，所缘境界或离体故，如有漏心似镜像现分明圆照，如是镜像同无漏心，无漏总起，虽有相似有漏法者，体非有漏，如有漏心似无漏相，非无漏故。佛地论中亦作是说，在佛地论卷三呢，也有类似后得智有见相二分的说法。后得智品有分别故，后得智能分别，表示有见分的存在，所缘镜像或离体故，这个是相同于前面成唯识论所说的。后得智所缘虑的境界是其他有情的身心器界的时候，那么其他有情身心世界呢，是属于离体离字体法。如果后得智没有变现似色身等象征性显现，那么后得智就应该没有所缘缘。由此故知，后得智一定是自变相分作为所缘缘，所以有相分的存在。 如有漏心，似镜像现，分明圆照。那么厚德智现起见相二分，就如同有漏分别心，有四色身等外境相分显现，并且有见分，分明圆照相分镜。如是镜像同无漏心，无漏种起，虽有相似有漏法者，已非有漏。有漏心能够自变相分镜，无漏厚德智同样的也能自变相分镜。当无漏种子生起厚德智的时候，厚德智反而如是具有见相二分，和有漏虚妄分别心具有见相二分是相似的。但是不同的地方是，无漏心的自体是无漏的，而不是有漏的。如有漏心，似无漏相，非无漏故。同样的，有漏心自变相分和无漏心自变相分是相似的，但是有漏心的自体是有漏的。那么这就是说，有漏的虚妄分别心和无漏的厚德智，在自体上虽然有漏与无漏的不同的分别，但是二者皆有见相二分，即自变相分，这一点是相同的。这一小段讲完好了。成为世中又作是说，现在彼具心心所法，非此具是心所缘缘，他具设故，如非所缘。成为世中又作是说，这个是引用成为世论卷二的论文来说明，现在彼具心心所法，非此具是心所缘缘。此具彼具的具是积聚的意思，表示是多数。心王和心王所相应的心所法是一聚，比如说眼视心王和眼视所相应的心所法是一聚，耳视心王跟耳视所相应的心所法是一聚。那么一个有情有八视心王及心相应的心所法，所以一个有情有八聚的心所法。那么又譬如说眼视的一聚不同于耳视的一聚，所以我们说眼视的心心说法是此聚的话，那么耳视的心心说法就是彼聚，彼此呢就表示是不同聚的意思。那么其他的各视之间呢都是不同聚。那么现在彼聚心心说法，非此聚是心所缘缘。那么举例说明，现在彼耳视聚的心心所法，决定不是此眼视聚心心所法的心所缘缘，原因是什么呢？他具设故，如非所缘。因为生成是耳视聚心心所法所设属的，所以呢，只有耳视聚的心心所法能够变现生成为他自己的相分镜，所以生成不是其他具心心所法的心所缘缘，因为他们不能变现生成。同理呢，色尘是眼视具所设，唯有眼视具的心心所法能变现色尘，色尘呢不是他视具所设的，所以呢也不是他视具的心所缘缘。因此八视具呢各有自视所设的亲所缘缘，那么这些亲所缘缘呢就不是其他视聚的亲所缘缘了。那么再更进一步说，即使同一个视聚心王跟他相应心所的亲所缘缘也是各自所变现的，譬如说眼视跟五片行心所共同升起的时候，眼视自变色尘为亲所缘缘，作意触受想思心所也各自变现色尘为亲所缘缘。那么彼此之间不能互作亲所缘缘。然真如等与能缘心不异不依，非他所设，不可为力。这个就解释我们前面刚刚解释那个真如的状态。真如是无为法，即是能缘心自体 所设啊，能源心是有为法。那么真如这个无为法呢，是能源心的有为法的自体所设，所以呢是什么？是不离能源心的，所以二者不异。那真如呢是无为法，能源心是有为法，所以真如不是能源心，你不能说无为法就是有为法，所以呢二者不一。所缘的相分跟能源的见分都是由自体分所变现的，所以见分相分自体分不异，也不能说他们是不同的。可是相分不是见分，相分有相分的作用，见分有见分的作用，他们的作用不一样，所以你不能说相分就是见分，他们不一。并且呢真如还有相分见分呢都不离事的自体分，不是其他心事所设的，所以不作为其他心事的心所缘缘，所以说不可为离。于所引证如有漏中，那么其他所引用的证明呢就如同前面有漏心的部分所说了。好，今天讲解到这里。下一次上课就可以全部讲完了。十月份的下一次的上课，那个因为有蚕食还蚕酒，所以我们下一次不上课，到11月3号上课。那么各位若有空的话呢，请踊跃的参加坐禅，能够坐禅非常好。缘分很重要。请问有没有问题？ 是我突然想到那个陈文师傅里面讲那句那个相分心如幻，那这个相分心如幻看起来如果后面这三义来说，它是属 讲慢一点，讲慢一点。 哦，就是那个陈文师傅有讲相分心如幻嘛，我一直对这五个字是一直很搞不懂。所以我在想说，如果以这三义来说的话，它是属于安慰法师的二相具足呢，还是说它是护法菩萨的三相，相有见相都有，还是 都可以解释？ 都可以啊， 都可以解释，就看你怎么解释这个如化。 是啊， 你要说它没有自体的如化，那就是安慧的讲法。 嗯， 对，你要说它是变现出来的依他起的如化，那就是三分说的讲法。是那你要是说他第二师所说的有漏心的如花，无漏心的时候不如花，那就是什么第二师的说法，就看你怎么解释如花。所以经文是死的，讲出来以后语文是死的，你能够解释经文的心是活的。所以一直跟各位说要了解那个意，你了解意以后他经文出来你就可以解释他，是这样。 那也有一说安慰法师的这个一分说就是因缘变，这种说法合理吗？ 就是什么 因缘变？ 就是因缘变。 对，这样是合理吗？ 我们前面定义因缘变的时候不是这样定义吧？ 我们的因缘变就只有种子八是种子， 就是有相分种子在，是因缘变嘛？那他现在说相分没有种子，就是遍计所执嘛？ 他只有自体分，只有自证， 他只有自体分一分嘛？ 是，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 所以就不合我们前面讲的因缘变的说法。但是你要说它是因缘变也没有错，因为是什么？它只有自体分一分变出来，所以你要说它因缘变也没有错，看你因缘变怎么定义。但是它并不合我们前面所定义的因缘变的说法。那自体分这一分一定是因缘变嘛？是不是？你不管哪一家，自体分一定是什么种子所变的，是不是？二分说它的见分就是自体分嘛，对，见分是种子变嘛。一分说自体分是种子所变嘛。三分说自体分是一定种子所变嘛，对不对？见分跟自体分是同一种子嘛。相分在因缘变的时候是另有种子嘛，那在分别变的时候也是属于同一种子嘛，对不对？所以自体分来讲，它一定是种子所生的，所以一定是因缘变的。 所以你要这样讲的话，三分每一分数都是一点点嘛，不是吗？ 请问师父啊，就是这个，这个他心智，或者说他心通，不管是它是是属于有肉无肉的，它是属于一个限量的存在，还是一个比量的存在？ 你所谓的限量存在、比量存在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眼见色，啊，这是 那当然是限量存在， 限量存在，那比如说，好，那我现在，眼见色而已，然后取了这个相。觉得这像，可是这个像是我自己去取着的哦，它还不是说是，不是依他起哦，它已经到片剂子去了。那请问在这个， 等一下，你眼见色谁说片剂子？ 啊，不是眼见色，眼见色已哦，心取于相。 对，心取于相之后，同时的时候，它也是依他起了。到下面，他去变计的时候，才变成变计值。 好，那好，那就是说我到了片计的这个部分的时候，他是不是依他起了？ 是 那个时候的那个心是他心通或他心智所能缘虑的对象吗？ 那个时候就是你自心在分别了，那就不是他心智了。他心智说我缘虑他心了以后，然后我自心再做分别。那缘虑他心的是他心智。然后呢缘虑以后我自心分别说我知道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是在缘虑他心了，是我自心在分别他心的影像。 好、 那就变成自心在分别了。下面我们会讲到王恩阳那个解释。就是讲义十九的第九项。就是可能有一点会讲到这些。 法师阿弥陀佛，讲义十九卷十九page 三这边，在讨论到有意具无这一段，可以这样讲说，佛他因为他的智慧是圆满，然后他断片一切杂染的种子。然后讲那个能造作用可以这样形容吗？就是说可以形容他那个能造的智慧像镜子，然后镜子是没有镜无瑕疵的，这样可以这样形容。 这个是可以这么讲，可以这么讲。 然后换句话说就是有法执的圣人跟， 你应该不要讲说第几义，不要讲说是有无的关系，就是说佛智的时候，他，因为我们前面有讲过嘛，在佛的时候，他也自变相分，只是佛的智慧在缘虑的时候没有法执，所以他能了知所缘的相分，只是自知所变，啊，是离开言语相，离开心性相的。所以他如实的了知这个相分境界是怎么回事。可是菩萨跟二圣或者是凡夫，他们变现相分的时候呢，心去缘虑的时候，就认为这个相分是什么，因为有法执无明的关系，所以就不能够什么完全了知离言境界，不能如佛一样能了知这一切法的境界是离言性的，所以呢，不如实知。这样讲， 他那个不如实知是讲不能像佛那样完整的而且深入吗？因为有些圣慧菩萨他也是修离言自性而证入，而不是 他修离言自性证入，但他有法治种子在。有法治种子在，你就不能说它完全清净。那只要有种子在，它还是受到那个种子的影响。 对吧？上次讲你看到月亮，但是呢，你拿一个沙推到放到你前面，你看到月亮，你看的是很清楚的月亮，可是就有那层沙在，你就不能说你看到真正的月亮， 是， 就不能说它圆满。 好，那一样在这一页第二大段哦。这边成为是说略有三说第二段有意，因为刚才顺文，所以但是法师要点到几个点，这边问一下，他前面说《佛地经论》，他讲完以后，他说更有正文不能反映，然后法师那时候有提一下说。这是不正确的，请问这不正确指的是？ 就是有见有相无这种说法。 嗯。哦。见有相无这种说法。 我们不以它为正义。 它 正义是第三义，或者是二分具有是正义。 好。那。下面这个又提到这个唯识的定义哦，他说有两个一，一样是这一段，一理道理而解，一个是一教解说嘛。那第二个一教解说有提到《华严经》讲的三界唯心，不说无漏亦唯心故。然后那时候讲完，他说不说三界亦唯心故，然后你说，这边可不可以再解释一下？因为 三界唯心，三界是哪三界？ 欲界、 色 界、 无 色 界。那既然是欲界、色界、无色界，那请问这三界是什么？ 有漏， 是有漏是无漏？ 有漏，哎， 有漏吗？是不是？所以他去有漏法说，他说《华严经》讲三界唯心是说有漏三界唯心，《华严经》没有讲说凡圣都唯心，他讲三界唯心，所以呢，他解释说三界就是指有漏的三界，所以《华严经》只讲有漏的中凡夫的有漏的三界心是唯识的， 但是他没有讲出世间这一个部分。 对，他说因为没有讲，所以只讲有漏嘛，所以就说华严经，他就解释华严经的意思，就是说只有有漏的众生是唯识的，无漏的是就是什么？因为不讲，所以就代表无漏的是什么？不是唯识的，他是这个意思。那么说这个是不合理的，因为照解释密经讲，说是通有漏无漏啊，所以不论是有漏还是无漏，都是唯识。 然后我问一下上次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提到说土夫跟阳还有这个气世间之间的相关联性，我们都是以对方的系统或者是自己的系统所变现这气世间，但是这个当我们这个八识在活动的时候，比如说我都是由心口身业跟语业都由意业所发动，但是当我们要执行事情或者是要计划什么事情的时候，一定意业优先，然后这第六意识它会有因为第八识是储藏嘛，它可以去拿取这个记忆啊。那比如说我等一下要到哪个地方做什么事情，这个时候第六意识提取那个记忆到那个这个我要说的是那个气世间跟我们所认六跟六尘接触到六尘变现出来自己相似的那个亲所缘缘的影像，就变事物就变成一种，我现在怎么讲，就是三维加上时间的这种坐标性， 嗯，OK， 四 D 可以这样讲， 三维加上坐标。 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都是 我们都是值万境为实，因为我们不知道有这一层变现嘛，实际就认为，欸，我们心可以取到那个实有的外境，这样 是，所以呢，所以你问题是什么？ 我问题是，就是我们一般所见所闻都不晓得它是唯识的存在。 是， 然后它其实只是觉受的不正确的了别跟记忆的，就是功能性的展现而已，可以这样说吗？八识是一种， 我们这样讲好了，这个世界一刹那变现出来。然后我们前五识接触这个世间，那意识同时跟着前五识接触这个世间，那这个你认为是什么？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会认为说这个世间是离心而有的，是离心而存在的实体法，对吧？但实际上来讲呢，这个世间其实只是我们心识所变现的一个影像而已，并没有离开我们心而有这个世间的影像出现，它只是心识变现的一个影像而已。OK， 但是因为那个变现，因为我们共业，我们过去 对，因为我们过去的共业，所以我们变出的影像都很相似。 我们很容易误以为我们是在同一个， 对，所以我们会认为我们是在同一个世界，但是实际上我是活在我自己变现的世界，你是活在你自己变现的世界， 但这只世界却那么真实，让我们六根可以 对 觉知， 就觉知，因为我们共业的关系，所以我们会认为它这个都是同一个世界，其实不是同一个世界，只是因为我也有这个种子，你也有那个种子，所以呢，你变你的，我变我的，因为很相似，所以我看到的境界，你就认为说，我一讲你说，哎，我说这边有个麦克风，你说，哎，对，有个麦克风，你也变了这个麦克风吗？对不对？所以你就会，你我都会认为说，哦，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麦克风，在这边，就实际上来讲不是这么回事，我看到的是我变的麦克风，是我第八识里种子变现出来的。你看到是你第八识种子变现出来的，但是因为我们都看到了，所以我们就会误以为说我们同时看到了同一个麦克风，就认为有一个麦克风的字体存在那个地方，啊，其实不是，都是我们心变现出来的。 比如说我现在听到你的声音，然后大家也听到你的声音，但是不晓得这个声音是它的展现，它是经过这好几重、两重系统与系统间的互相作用而展现出来的。 比如说我发出一个声音来，这是我第八识变出来的， 是， 对吧？我一变出来的时候，各位的第八识同时以我的声音为真上缘，就变现出我的声音来，在你的第八识里头。所以你们每个人听到的声音都是你自己变出来的，都是以我的声音为真上缘所变出来的。所以你听到的跟他听到的不是同一个声音，但你们都以为你们听到了同一个声音，不是同一个声音。那变出来以后呢，你的耳识又依着第八识所变的这个声音呢，去变现出声尘来。然后这个声尘是耳识变的，所以是它的亲所缘缘，你耳识的见分再去缘虑它所变的声尘这个相分而了知这个境界，这样子。 在提到亲所缘缘这部分，是不是就是指系统本身它自己内部的 亲所缘缘，一定是自己那个识所变出来的，耳识的亲所缘缘一定是耳识变的， 眼识的清楚原因是眼识变的，意识的清楚原因是意识变的，阿赖耶识的清楚原因是阿赖耶识变的，所以才会自识、自变、自圆嘛。 这样可以理解。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好啊，那我们回向。自皈依佛。 自皈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皈依法。 自皈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 自皈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深重， 何难深重。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